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近期啊，一部出自2012年的漫画在时隔三年之后突然之间又变得炙手可热了。与此漫画有关的像电影、舞台剧、音乐、游戏、电视剧、综艺节目衍生的形态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大有中国漫画新标杆之势哈。那么这部漫画的名字也非常的有意思，叫滚蛋吧肿瘤君。这是由漫画家熊顿生前所画的一幅漫画。当然了，近期将会推出的这部电影呢，也是由白百合和吴彦祖好像是联袂主演的这样的一部新的影片，也是引发了大家对这个疾病的一些关注。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平凌燕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电影所涉及的疾病。首先欢迎一下平大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这部电影听说你是看了这个提前的这首映是吧？ 啊，对，我有幸去参加了下首映。 这部电影当中所涉及的这个主角哈，就是这个漫画家熊顿，他得的这个病呢叫非霍奇金淋巴瘤是吧？ 是的，他得的是非霍奇金淋巴瘤里边的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常见的类型，叫弥漫大 B 细胞淋巴瘤。 那这个您是专业的大夫，我们普通市民一听都觉得很恐怖，前面太长了。首先一大名就霍奇金，还有非霍奇金。当然了，咱先说说淋巴瘤，人体当中哈，我们说说这个淋巴系统，它到底在我们的人体当中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首先我们说这个淋巴系统是在全身各个器官组织都是存在的。那么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它起到的其实就是一个免疫防御的作用。对。如果通俗的来说的话，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大家所熟知的器官，那么有两个一定是知道，一个是扁桃体，还有一个是脾脏，这个都属于淋巴器官， 啊， 里边其实都是淋巴组织，对。 哦，扁桃体和脾脏 其实属于淋巴器官。 哦，那这它算淋巴器官？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摸自己脖子，能摸着那种小疙瘩似的那个，那不是号称也是淋巴吗？ 对，那个算，那个应该算是最常见的，就是颌下淋巴结。对，就是因为我们口腔，就是经常比如说接触外界食物然后讲话这些，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出现感染的地方，包括感冒啊，黏膜溃疡，或者是扁桃体炎这些。那么它炎症的话就会引发它局部引流组织的这个淋巴结增生。那么口腔所对应的这个淋巴结的话大部分都是在颌下。所以说能就是颌下淋巴结肿大是我们最常摸到的地方， 就是经常能摸到的。 对对，所以说我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发烧了或者有炎症了，那你摸到颌下淋巴肿大，这是人体一个正常的免疫反应，不用太过惊慌。对， 据说有一种说法说我们的这个淋巴哈，它就像一个我们人体的卫士一样，但凡有细菌和病毒出现的时候，它就出现来挥舞着大刀啊长枪啊，就去跟这些病毒细菌做斗争，真的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吗？ 对，它是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 防御的作用。所以我觉得人体当中如果淋巴系统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的防御可能就受到一些影响。 对，是的。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哈，这个如果不发烧不感冒，或者是不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不摸到自己的淋巴结的时候，可能都会不知道自己身体当中会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啊，可能不太了解这方面的一些内容。那淋巴系统是人体最主要的免疫组织，那也有人说这个系统当中最讨厌的或者最恶毒的淋巴癌，又是一个最会伪装的癌症，就是轻易好像我们发现不出来自己得了病，是这样吗？ 怎么说呢？因为一般来说淋巴瘤的话呢，我们说教科书上写的最标准的说淋巴瘤的最常见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叫无痛性的浅表淋巴结肿大。也就是说，首先它是无痛性的， 不疼。 对，不疼。所以说经常好多人来看诊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大夫我一点症状都没有，我就是摸到比如说脖子上或者腋下 有个包， 对，有一个包，结果一查就是淋巴瘤。对，所以说从这一点上来说它确实是悄悄发生的。其他的话呢，总体来讲因为它主要是长在淋巴系统，所以说像长在就是淋巴系统以外的脏器，比如说肺啊，或者胃或者肠道，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常见。所以说病人一般来说他也不会有这么强烈的不适的症状。对， 所以说，尤其是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它又长得比较慢， 嗯， 所以很多病人确实是发现的时候，一个是哎呦，发现怎么都长了那么多地方了， 嗯， 第二确实是 有点晚啊， 对，有点晚期，确实是这样。 嗯，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淋巴癌哈，咱先说这淋巴系统当中最恶化的淋巴癌，其实有的时候发现会不会经常会出现晚期这种可能性？ 嗯，如果是那种长得比较慢的淋巴瘤， 嗯， 那确实是发现的时候容易是晚期， 嗯， 因为它不太容易发现。 嗯， 那么有些淋巴瘤它是长得非常的迅速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它会伴随有一些不适的症状，或者说是这个包块迅速的增大， 嗯，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大部分病人就是，尤其是现代人都对自己的健康比较关注，那么就是相对来说，这种长得快的淋巴瘤可能发现的来说还要早一些。 早一些是吧？ 对， 嗯，我们这个因为我没看，不像你那么幸运啊，这个没看过这部电影即将上映的《滚蛋吧，肿瘤君》，但是我看过他那个漫画的一部分。我记得这个熊顿在自己的漫画当中是突然之间说自己早上起来晕倒啊，就是不省人事，没意识了，然后吓得够呛，然后怎么着闯红灯去医院去看病啊。那像他这种比如说突然之间没意识晕倒，会是淋巴瘤的一种前期的早期的表现吗？ 会是， 嗯， 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的少见， 非常的少见。 对， 嗯 嗯，我前段时间刚参加了一个会议，就是病理讨论会， 嗯， 它里边还专门有人回顾了一下这个以晕厥起病的这个 淋巴瘤。嗯， 对，都是个案报道， 个案的是吧？ 对，其实是不太多见的。 嗯， 他这个晕厥主要是因为他那个纵隔， 嗯， 我们所知的心脏周围长了一个大包块， 嗯， 所以他压迫了血管还有气管，导致了缺氧，所以他 晕倒了。 对， 嗯， 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算太多见。 太多见啊！那咱们接下来回到这个病上，叫非霍奇金淋巴瘤哈， 嗯。 那您给我们讲讲这个淋巴瘤大概是不是就分为霍奇金和非霍奇金两大类？ 是的，淋巴瘤呢，它一共就是它是一大类疾病的统称。 嗯， 那么我们如果是从病理学来分的话呢，就是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两大类。那么霍奇金淋巴瘤呢，是在19世纪的时候，由一个叫霍奇金的病理医生首先提出的。那么后来人们逐渐发现有一类疾病跟这个霍奇金淋巴瘤也很类似，但是呢，他们的病理又不太一样，所以就给它定义叫非霍奇金淋巴瘤。 嗯， 那么如果是从我们说这个常见性来说的话呢，那么非霍奇金淋巴瘤比霍奇金淋巴瘤要更为常见一些，大概发病率能是霍奇金淋巴瘤的9倍左右。 哦， 对，也就是霍奇金淋巴瘤大概能占到整个淋巴瘤的8%到10%。 嗯， 对。 那我看一些数据说，这个非霍奇金淋巴瘤的易发人群好像年轻人偏多，是吗？30岁之前， 那也是看类型。 类型 实际上它的发病率是根据这个年龄的增长，到60到80岁是达到一个高峰的。 哦， 对，但是有一些类型的淋巴瘤， 嗯， 比如说像熊顿得的这种类型的淋巴瘤，确实是年轻人， 嗯，高发。 对，高发。 高发一些啊。 对。 据说淋巴瘤的分类分型特别特别复杂，特别多，是吗？ 对，特别多，好几十种。 好几十种，因为您像有些的这个癌症啊， 嗯， 其实分期分型那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比如说几期啊，4期啊，了不地了啊， 嗯。 像您那个一说分型，70-80种，据说还有更细致，能分到100种。 对，明年还会有新的100那个分类出来，我们还在努力的学习。 还在学习，因为这是世界不同的这个专家哈，在不断的这个讨论当中， 更新摸索，然后希望能跟临床， 嗯， 就是更便于临床来学习， 嗯， 来指导治疗。 因为不同的分型、不同的这个分期，可能它治疗方法、治疗方案都不一样啊。 是的， 有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像两种病似的这种治疗方案。 对，您说的很对， 是吧？ 对，就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一样，肿瘤跟肿瘤之间的差别也很大。 嗯， 对，我们叫这个叫抑制性，叫肿瘤的抑制性， 就是这个不一样那个抑是吧？ 对， 一同的抑。 对，治是指质量的治。 质量的治哈。 对。 那说到这个淋巴瘤，那目前在医学上的不断的发展，它比如说它的病因研究，现在目前有什么突破吗？ 目前并没有什么太多的突破，也就是说，并没有说确切的说一定是哪种因素造成了说淋巴瘤的发生。 嗯， 淋巴瘤的发生，我们认为是一种叫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嗯， 对， 但是有一些易感因素可以跟大家就是 对啊来说说，比如说能够什么样的是啊，有可能我们不得淋巴瘤，甚至不得淋巴癌，是吧？我们少得。 一个我们就说是现在的这个大环境问题，对，大环境问题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对。那么小环境问题的话，就是包括什么，比如说装修，这种含苯的东西就是涂料比较多，就是这种。还有呢，就是比如染发。 哎，说到染发，很多人有说染发染多了有可能得淋巴癌。 对，有可能还会得白血病。 嗯，真的 是 这样吗？ 就是这种，对，它里边的有一些化学原料有可能会有致癌性。 嗯， 对，但是这个也算是它是也是跟人不同的特性是有关系，因为这么多人染发，并不是说各个人都得肿瘤。 嗯， 但是总体来说，你有可能染发的话，会提高这种疾病的发生率。 嗯， 对，还有一些什么呢？比如说，说这个人本身他就有一些别的疾病。比如说他有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他有狼疮，对，或者是有关节炎，那么这种疾病的病人，他本身免疫系统是紊乱的，那么他有可能比其他常规的人群更容易得淋巴瘤，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说一些病毒感染的人群，比如说原来我们说是乙肝，那么现在呢，中国实际上是在推广逐渐新生儿打乙肝疫苗， 对， 乙肝的人群实际上是在 降低 减低的，但实际上乙肝的人群他得淋巴瘤的那个可能性比常规人群也要高。那么还有就是艾滋，艾滋病的病人他整个是免疫缺陷的，那么他得淋巴瘤的几率要大大的提高。其他的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说我们知道叫有一种病叫幽门螺旋杆菌， 对，我们在体检当中这项经常是阳性，就是很多人一查就是阳性。 这种幽门螺旋杆菌的话呢，它在胃的感染其实在中国人是很常见的。那么它的感染也跟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类型叫胃的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 啊， 对，它的发病也是有相关性的 啊， 对，并且这种细菌的感染其实跟胃癌的发病也是相关的，但是它也是跟人群的这种特异性是有关系的，并不是说 只要是幽门杆菌阳性就一定 会 得 淋巴瘤。对， 这个因为幽门杆菌这个阳性，我们曾经请过这个胃科的一些大夫来讲过这个话题，他们说比如说中国人这个饮食习惯不分餐， 对， 大家一块吃饭十个人一桌，但凡有一个人有阳性，极有可能大家都过两天都是阳性， 是 吧？所以您这样一说的话，那可能会有些人紧张，就是说您这个就是说有一定的联系，但不是必然的联系。 对对对 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您看啊，这个淋巴瘤包括像那多少淋巴瘤最后能转成淋巴癌？现在这种有数据上的研究吗？ 其实那个，淋巴癌是大家比较通俗的说法，淋巴瘤才是 专业的说法。 对对对，它其实就叫淋巴瘤，但是呢，就是大家习惯性的把这种恶性肿瘤都叫癌。对，它实际上不叫癌，它叫瘤。 瘤是吧？ 对，就是愿意这么讲也可 可以， 如果觉得能接受的话。但实际上它不是俩瘤。对对对。 那淋巴一旦有瘤的哈，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实体的瘤子它良性的哈，它不是恶性的。 对。 淋巴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首先我们来说，至少在目前为止病理学里的淋巴瘤都是恶性的， 都是恶性，那都是淋巴癌了，基本上是 没有良性的淋巴瘤一说。但是你要说淋巴系统，它可以得其他的良性病。比如说有好多我经常在门诊会碰到淋巴管瘤的病人，来看他实际上他就不属于淋巴瘤的范畴，他那个是实际上是属于外科大夫有可能需要手术的， 就可以手术治愈了。 对对对对对，对，他也是算是淋巴和淋巴管系统的一种，但他不是淋巴瘤。对， 所以这个跟其他的实体瘤还有点区别哈。你比如说我长个肿瘤啊，然后人说良性的没事，这实体的是那种肿瘤没事，然后就不是癌，太好了。但是淋巴瘤。基本上 只要是已经给你诊断了淋巴瘤，就一定是恶性的， 都是恶性的。 对， 所以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觉得来了解有关淋巴瘤啊，咱就不说淋巴癌了，听着可能稍微有点瘆得慌啊，就很多人不愿意拒绝使用这个词儿。那说到淋巴瘤，我觉得还是相信大家能够了解这个疾病，然后同时呢，我觉得虽然说病因不明哈，但是刚才像今天平大夫所说的那些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咱们大家应该引起一些重视，像环境污染、装修、染发。都有可能，因为接触这些化学物质是吧？ 对，是。 那么现在目前来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是因为这部电影啊，这电影特别的有意思，因为 癌症是现在医学阶段一个特别难以攻克的一个难题哈。尽管我们一直在说三分之一是可以治愈的，三分之一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依然有很多人一谈癌症就谈癌色变，认为就直接判了死刑，失去了希望。这部电影我还没看，但是漫画据说我看了很多影评，都是源于漫画，就是漫画家霍顿的那种精神，跟病魔不断的去抗争，不断的去坚持这种正能量哈。现在来看淋巴瘤啊，咱们这么说，它的比如说五年生存率，或者说能够有多少能够治愈，目前有一些统计数据吗？ 有一些。 嗯， 那么我们说淋巴瘤分为霍奇金淋巴瘤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如果说是霍奇金淋巴瘤的话，它五年生存率是很高的， 嗯， 能在70%以上， 嗯， 这个没有问题。那如果说到非霍奇金淋巴瘤，我们医院自己统计的数据也在50%以上， 一半儿。 对，一半以上。对，当然这是把所有的类型淋巴瘤都放在一起， 嗯， 有的有可能治疗效果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嗯， 有的治疗效果相对来说会差一些， 嗯， 但是总体来讲，有一半的人还是有，就是有五年生存的这种希望的， 嗯， 所以说，我们是希望就大家知道，就是得了这种疾病，先不要害怕，至少先找到正规的医院， 嗯， 咨询好， 嗯， 确定好治疗方式， 嗯。这个很关键， 对，这个非常关键。 因为刚才不是一直在说它的这个分型不一样，治疗方向就不一样。 对， 一定要找一个正规的医院，请靠谱的大夫来好好的为您做一个治疗方案。因为刚才咱们说了，有的时候这个淋巴瘤哈，它前期的症状不明显，有可能我们会不会，比如说慢性的淋巴系统疾病就误诊或者耽误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不能说是耽误，但是确实是淋巴瘤的诊断是比较困难的。 比较困难是吗？ 对，就是有我经历过的，就是有一个病人做了4次肠镜， 嗯， 才取到了 病理 真正的那个有病的那个地方，才诊断清楚。 哎呦，他不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通过超声能看到实体的瘤子，然后能看出来。 不，它超声或者 CT 上我们是能看到明确的站位， 嗯， 比如说如果是长在淋巴结或者长在实性的脏器， 嗯， 但是因为这个它很狡猾， 嗯， 肿瘤是很狡猾的， 嗯， 有的时候您在采取一些穿刺或者是活检的方式的时候，你有可能取不到肿瘤组织， 嗯， 对，这个时候就比较困难了，所以说，嗯。如果说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碰到这种病人，我高度怀疑他得了淋巴瘤， 嗯， 但是我又取不到肿瘤组织，我怎么办呢？ 嗯， 我一般就会让他随诊观察， 嗯， 那么需要的时候 还得再查， 还得再查， 嗯， 对，因为如果说因为这个肿瘤，你要是不管它，它肯定会一直变化发展的， 嗯， 它不会自限的，所以说最终还是这个正确的诊断非常重要。 它不能通过比如说抽个血，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异的这种抗原能够看得出来，这种现在。 这种的话是这样的，就是如果我们说白血病的话， 啊， 它是本身骨髓就起了毛病， 嗯， 那么它一般会反映到那个血液上面， 嗯， 但是淋巴瘤不一样，淋巴瘤它只有一小部分人是出现骨髓侵犯的， 嗯， 对，所以说你查血液的话， 有可能查不出来， 绝大部分人都看不出来， 都看不出来 ，对，他就是必须得靠这种病理的取材， 哎呀， 才能诊断。 有一种这个，我一朋友说了一个说法，其实他不是学医的哈， 啊， 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还挺形象的。他说有的时候这种病理，比如说穿刺活检啊， 嗯， 就像你拿一根针，然后你弄一个鸡蛋，你说我非要扎着这个蛋黄哈，就里边那一点，但是有可能你根本就扎不着，扎的全是蛋清，然后有可能插出来的之后就没有东西，是吧？ 对，有 一个不太形象，但是我明白他那个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穿刺活检没问题，不代表一定没问题， 对， 是吧？ 对，就是尤其是大夫跟你说你这个一定要严格随诊观察的时候， 嗯， 你一定要听大夫的话，千万别不当一回事就把这事就给忘掉了。 对，因为现在因为在北京现实的情况是看病实在是太麻烦了，您约个穿刺约个活检啊，也确实不容易， 是 有的时候一约就俩星期啊，以后你再来穿，结果呢，穿完了之后，大夫说没事儿。然后没事，过两天大夫又找你说不行，你还得来一次，还得再查，凭什么呀？我都穿了一次，没事。然后就是大家就心里边会很着急、很烦，认为这个大夫根本就不顾患者的这种感受，支来支去的哈。其实真不是，因为没办法，有些医学是一个经验医学，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最后的证据，是吧？ 对， 嗯。是吧？您， 嗯， 甭说这个，过两天让您再来一次，有的时候是支着您去3楼去一趟，1楼再去一趟，您还烦呢。但是确实有的时候，我们看病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 理解， 啊， 都理解， 相互互相理解一下， 啊， 都是为了您那个疾病能够早日康复、早日痊愈，是吧？ 对，尤其是这种 病理的诊断在淋巴瘤里边非常重要，但是实际上它大概应该是病理里边相对来说最困难的一种诊断的，就是这种诊断很考那个病理学的医生。那么我们原来曾经做过一个统计，就是你把同一份病理标本给一个大夫看，同一个大夫看，他去年和今年看到 结果 符合率只有70% 啊， 对，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一定的误差的。对，所以说我们有时候也会跟病人，比如说我高度怀疑这个病人得了淋巴瘤，但是他确实在我们医院或者在别的医院穿刺没有，那我就会跟他说你可以先不穿刺，那么你把标本拿过来会诊。对，有可能 请各专家自己再看。 多家医院的会诊有时候就会得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答案。对，因为你在一家医院看它肯定会有误差存在的。对，但是你要在很多家医院看，那它出现误差的几率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了。但是确实是这样会比较辛苦。因为北京又大， 是， 然后好多人就跑几天，跑了跑就觉得哎呀太麻烦了。 是 对， 其实我觉得今天平大夫聊得特别实在啊，特别实在的一个人。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小病啊，你比如说你随便得个感冒，我们不建议您去好几家医院去确诊一下到底我是细菌感染的还是病毒感染的，你验个白细胞看看自己的奇葩的一些数据，所有的大夫基本上都能够给你准确的治疗。当然像癌症，就像淋巴癌这样的，这个特别特别狡猾，因为大家都是带着隔着很多层层迷雾，最后要抽丝剥茧来确定它的分型。所以我觉得像平大夫说的特别实在，您多去几家医院多最后确诊，因为准确的分型是治疗的一个最为关键的一个点，是吧？然后才会沿着这个方向不断的来前行，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对， 所以您看这种，比如说我们要是说预后的话，出诊的时候，有提示有预后的价值，就是说它那个临床的这种分型和准确分型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办法，是吧？也是最基本的一办法。 算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那其他的包括它。就是这个疾病侵袭的范围，然后病人的一般的身体状况，还有他就是血液学的一些检查，都是提示一些预后。对， 所以我觉得得病不害怕啊，找好大夫，然后好好的来进行治疗。当然了，我们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看电影，当然了也可以看看漫画，那本书挺有意思的，画的，因为我是年轻人，我还算年轻人吧，看的漫画还挺好玩的。这个漫画家这个熊顿呢，用幽默的话语和有趣的漫画，把一个肿瘤病人的生活用一种积极的方式呈现在大家。其实我觉得在熊顿眼中可能疾病还没那么可怕，因为他还有心情跟这儿坚持作画啊，以一种更多的一种生活上的信心自信，当然了也包括朋友的支持和家人的陪伴，来积极的面对这些困难。我相信这样的一部正能量的电影和漫画包括影视作品，也是希望能够鼓舞更多的人。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肿瘤医院淋巴肿瘤内科副主任医师平凌燕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介绍了一下非霍奇金淋巴瘤。您记得住记不住名字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今天平大夫说的非常实在，这些理念非常的关键，而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方面的一些意识，一旦淋巴有些肿大的话，及时上医院去看看啊，一般情况下没什么大事， 都没有什么 没什么大事，是吧？ 就是也希望大家不要紧张， 不要恐慌，是吧？ 对，因为它很多时候其实就是提醒你身体有可能存在炎症，存在反应，对， 它是一个人体的，没跟他说免疫长城一样的东西， 对，但是就是不是说所有人都会得淋巴瘤，因为毕竟淋巴瘤如果是按照发病来看的话，它在恶性肿瘤里面只能排第九位、第十位，算是一个很少见的恶性肿瘤，对， 远没有肺癌、胃癌排的靠前， 对， 是，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不用紧张哈。非常感谢平凌燕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谢谢，有机会常给我们科普一些知识好吗？ 好的，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